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现在开始并机播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中波774千赫，有线调频97.8兆赫内容。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Hello, this is Peter Lai again. I feel very happy to meet you all on the air. For today, we are going to learn something new. Lesson 20. 我们今天要学新的东西，也就是第二十课。当然，这是一个 continuation， 也就是一个持续的东西。我们还是在家教所谓的特殊问句。特殊问句我们在上次已经讲了，就是把疑问词放在前面，像 how 啦，像 who 啦。有 be 动词的时候， be 动词跟主语倒装，比如说 who are you， 你不能讲 you are who， 你是谁呀？ what is it， 那是什么东西呀？ what is that， 那是什么东西？ that is a picture，那是一张画，或者是那是一张照片等等，你都可以这样回答。还有包括呢，有助动词的时候，助动词跟主语倒装， What can you do？ 你能做什么？ When will you be back？ 你什么时候回来啊？等等。所以这些我们都已经教过了，当然以后我们会随着呢句子不断的慢慢在进步之中，我们也会不断的在做复习，急不得的。现在我们就要看今天的讲 C 这个部分。他说问句中啊，如果有助动词的时候，这个助动词呢就必须跟主语倒装。我们前面讲了 be 动词，主语有 be 动词的时候， be 动词跟主语倒装。主语有呢，这个我们讲的有助动词，像 can 啊 will 啊，这种呢助动词跟主语倒装。现在我们讲的 C 呢是问句中有啊这个助动词，好，这个时候助动词跟主语这样倒装，那我们必须要了解的啊，这样 C 的部分。好，我们来看看他这里头这么说，常用的这种助动词像 can 啦、能够啦、will 啦、将要啦、shall， 很少用的 shall， 但是也是代表将要的意思。I shall leave now， 我现在要离开了，不过一般的是讲 I will leave now， 尤其是在美式英语。好， may 是可以或可能， this may happen， 这可能会发生， you may do it， 你可以做这个事情。 could 通常呢是表示呢客气的啊，语气比较客气，它是 can 的过去时，但是呢通常呢就是 could you do me a favor， could you help me， be can you help me， 这是一般问句，你可以帮我忙吗？ could you 那要比 can you 来得客气啊，以后我们也会碰到 could。 would 将要，这是 will 的过去时，但有时候也是跟过去时完全没有关系，有 would。Would you please 常常跟 please P-L-E-A-S-E 它是你可不可以， Would you please buy me a newspaper， 你可不可以去请你帮我买一份报纸啊， Would you please 常常会这样使用。 Should 代表应当， You should do it， 你应当做这个事情。 Must 就是必须，You must do it， 等等，这都是我们常见的助动词。但我们在这里并没有谈到完成时的这种助动词，就 have， 后头要放过去分词型。He has done something， 他已经做了某种事情。那个我们不要讲，因为那个是在 大家很烦的时候，那就是最怕的那个时态的时候啊，那时候呢是最烦了。那时候有我们在讲，我们现在是零起点，一点一点慢慢来，先不急。好，我们看下面的中文句子。中文句子我们先按了中文这个结构呢，造一个中式英文的这个问句。中文句子是，我可以如何帮你忙吗？我们已经学过一般问句，我可以帮你忙吗？ Can I help you? 或者是 May I help you? 等等，我可以帮你忙吗？那时候要回答 Yes, please. 是的，你可以帮忙，请帮个忙好不好？ I want to buy something, 我要买东西等等。可是我们今天的中文问句呢，是我可以如何帮你忙吗？我怎么样可以帮上你的忙啊？那我们先造一个中式英文的问句， I can how help you? 我啊，可以如何的帮助你啊？ I can how help you? 当然这是中式英语，这是不可能对的，所以你永远要记住，疑问是要放在第一个位置，就形成 how can I help you?助动词跟主语倒装 How can I help you? 就是我可以怎么样帮你忙吗？由于它是疑问词 How 开头，你就不能说 Yes No 等等，它就不能用 Yes No 来回答。所以我就设计一个答句， How can I help you? 这也是在商店里面的常听到的这个问句，我如何可以帮上忙啊？其实就等于你要买什么东西啊，相当于我们中文讲的这样子的话，店员常用这句话 How can I help you? 或是 Can I help you? How can I help you? 等等 Can I help you? 那你答句的时候，尤其是 how 开头，你就不能说 yes， 所以 yes 跟 no 就用不到了。这时候你可以用这么一个词， well， 是这样的，这个 well 不要翻成很好的，well 就是相当于我们中文或者是这样的， I want to buy a watch for my dad's birthday， 我想要买一只手表当做我爸爸的生日礼物。 well 是这样的，我们中文可以翻成是这样的，翻成这四个字，要不然就翻成I want to， 我要 want 就是表示一种意愿的一种动词，这种动词后头通常会接 to 形成的不定式短语，表示一种意愿。我想要 I want to buy a watch， 买一只手表。为谁而买呢？为我爸爸的生日而买， For my dad's birthday， birth有了 th， 所以舌头要吐出来。Birthday， 生日啊，为我爸爸的生日买一只手表，也就是买一个手表，当作我爸爸生日礼物。好，我们就可以这样说了。How can I help you？ 我可以怎么帮你忙吗 ？Well， I want to buy something， 我要买个东西，这样子。好，他说 ，What do you want to buy？你要想买什么东西啊 ？What do you want to buy？ 等等。那么这个时候呢，会有个 do。那以后我们再谈到这个 do does 的这些用法。好，总而言之，你要先了解这么个概念。好，好，接下来他就这样说了。我们再看下面一个中文问句：你何时将会打电话给我啊？你先用中式英文的问句。你叫 you， 何时叫做 when， 将要叫 will， 打电话给我叫 call me， you when will call me， 当然这又变成所谓的 Chinglish， Chinglish 就是 Chinese 跟 English 的结合，就是中式英文 CHIN GLISH Chinglish，当然是不通的，不过老外还是听得懂就是了。 标准的用法就是把疑问词拿在前面 ，when 放在句首都要大写的 ，when 然后助动词跟主语倒装 ，when will you call me？ 啊 ，when will you call me？ 好，告诉我你什么时候会打电话给我啊 ？When will you call me？ 好，你看这多棒啊！好，答句的时候你也可以这样答。I'll give you a ring this afternoon. 我今天下午会打个电话给你。也就等于 I'll call you. 那 I'll 是 I will 的缩写，加一撇，加两个 L 字母。I'll 舌尖要抵上去。I'll give you a ring. Give you a ring 就是打一通电话给你，就等于 I'll call you. 有时候换了个字。Hey, give me a ring this afternoon. Hey, 今天下午打个通电话给我吧。也可以讲 give me a call this afternoon. C-A-L-L. Give me a call. Give me a ring. 就是 call me 一样的意思。或是 call me up. 加个 up. U-P. Call me up. Call me. Give me a ring. Give me a call. 有时候老外也会这样用啊。Give me a buzz. B-U-Z-Z.不是 bus， give me a bus 就是给我一个公交车，哇，那发财了这样子，哇，一辆公交车，耶、yeah, ，大概这个100万人民币以上吧。好，所以这个时候呢，give me a buzz b u z z 不是 bus， 那是 b u s。好，我们就可以这样说 ，give me a bus。好，这个时候呢。那就是给我一辆公交车 give me a buzz 给我一通电话好都可以这样说 I'll give you a ring I'll give you a call I'll give you a buzz this afternoon 我们再来看中文句子他的问句是说你这个周末想要做什么呀我们先一样的先用中式英文问句你就是 you这个周末叫 this weekend 不要念成 weekend we 一零 weekend this you this weekend would like to 啊，这三个词是搭配的用法想要 would like to 好 do what 做什么 you this weekend would like toDo what? 当然，这是错的。刚好句尾有一个疑问词，所以赶紧把疑问词调在前面 ，what。然后呢，再把助动词 would 调在主语前面 ，what would you？ 接着其他的照样讲起 ，what would you like to do this weekend？ 表示时间的状语啊，或者这些副词啊，这些短语啊，是放在句尾。Tomorrow 也是这样子，明天 T-O-M-O-R-R-O-W 你明天想要做什么 What would you like to do tomorrow 你今天晚上想要做什么 What would you like to do this afternoon this evening evening 就是晚上 E-V-E-N-I-N-G 下午是 afternoon evening 这个呢我们很容易读错哦E-V-E-N-I-N-G 我们可能会读成三个音节 Evening 可是老外是两个音节 Evening Evening Evening Evening 啊，就讲 Evening 老外不会念成 Evening 啊，特别要记住所以随时随地啊，跟啊，我呢这样一起来这样学我们这样子就会发觉到音标也学到了发音也学到了然后问句慢慢的也越来越会问了 Hey, what would you like to do tomorrow morning? 明天早上你要想做什么 I would like to go swimming 我明天早上想去游泳 I would like to go shopping 我明天早上去买东西想要去买东西等等这些东西是需要时间积累每天都练习随时随地就把这些课程这样复习好那你就会越来越会讲了但是你们要特别要注意到的 还有第三种的，我们这边第一项哈，就讲了问句中如果有动词的时候，那怎么办呢？先将疑问词把它放在问句的句首，然后呢再按主语的啊，这是特别要记住，是主语啊，就是主语的它的人称以及时态，你自己要放一个助动词叫 do 或者是 does， 当然还有一个助动词叫 did did， 那是过去时。我们现在有心的人都已经知道，我们先不教过去的这些时态，因为让人呢头昏脑胀的，我们都是先用简单的现在时啊，慢慢来造句这样。所以那个 did 我在这边不谈，这个时候呢在职主语在职动词的原型即告完成了，然后我们就按中文结构呢造一个中式英文的问句。中文问句它是这么说的，你是干哪一行的？好，你是干哪一行的？那中文的这个英文问句呢就会变成这样说， You do what? You do what? 你是干哪一行的？好了，这个时候呢刚好疑问词是 what， 所以赶紧把 what 放在前面，然后你见到那个 do 啊，它是动词，做事情的做，所以你要赶紧的弄一个呢所谓的 do 啊，动词这个助动词在前面，所以呢就变成 What do you， 那个 do 就是你在这 what 后的那个 do 是助动词，是按照刚才那个动词 you do what 那个 do， 因为它是现在时，而且是 you 当主语，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也给它助动词也是 do。 What do you， 后头的 do 是动词原形叫做，那第一个 do 呢只是助动词，它不要翻出来，你是做什么的， What do you do。 好， What do you do， 你是干哪一行的？我们现在把这个主语改成 he， 他干哪一行的，按照中文的中式英文问句就变成 He does what， He does what， 当然这是错的，所以赶紧把 what 掉在前面， What does he， 那个 he 是第三人称单数，所以它的助动词就要用 does， 但是后头的那个原来的动词 does 就要改用原形动动词的原形， What does he do， What does he do。然后呢你回答的时候呢就 What do you do 的时候，那你说 I'm a teacher， 我是英文老师， I'm a teacher， 或者 an English teacher， 或者 I'm an English， 就是英文 teacher 老师。好，那如果是 What does he do，他是干哪一行的呢？那你就这样可以回答 He is a soldier， 他是军人， S-O-L-D-I-E-R， He is a soldier。 好，我们就这样过来，很简单的啊。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中文的问句，约翰住在哪里？按照中文我们弄成一个英文的问句就变成 John lives where。 好， John lives where， John 是第三人称单数这个人，所以后头 live 要加个 s， where 是疑问副词， where 是什么地方，那这个疑问词呢就必须要放在句首， where， 然后 lives 是现在时，第三人称单数的主语，所以我们前面呢这个时候就跟着要用 does 这个助动词， Where does John live， 所以 lives 就要改用 live， 一律要改用在 do does 在后面呢一律改用动词原形 Where does John live? 你的答句可以讲 He lives in Beijing He lives in Shanghai 同样的我也可以问你 Where do you live? Do you live? Where do they live? 你看复数的时候主语我们就用 do、啊、Where do they live? 我们就可以这样子好我也可以随意造句你为什么喜欢他 You why love him 当然这是错的赶紧把 why 拿前面 Why do you love him 为什么玛丽喜欢你 Mary why loves you 变成 Why does Mary love you 好像这样的东西要靠平常的勤练我们今天就把特殊问句教到这儿，下次我们再会。如果想要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可以到电台的网站 www.am774.com。我们播出的时间是早上6点到6点半，重播的时间是10点到10点半。我们的播出频率是 AM774。和 FM92.3 还有一个消息要通报给大家那就是赖世雄07点英语的教材可以到我们的官网 www.ivytw.com 进行购买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外语广播在长春城专场优惠处进行购买 I sometimes feel you drift away And I wonder if your love will stay I hold you close to feel your heart It's then I know that we're never apart Cause I can give you everything And my love never leave your side hey I'll be there in your darkest night be your strength when you wanna hide and what other man would give every thought he has speak with love and all that he says give all he is aThrill of loving you All of my dreams sleep in your eyes I'll give them to you to realize Cause I can give you everything And my love will never leave your side I'll be there in your darkest night Be your strength when you wanna hide And what other man would give every thought he has Speak with love and all that he says Give all he is or hopes to beThank you.